以农业劳动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吉祥凤为团长的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代表团6月8号乘列车离开平壤，前往法国巴黎参加国际农业和食品工业管理人员联合会第4次大会。